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跑到很远的地方，才在一个卖杂志的小报亭里接到了电话，叫到了救护车。等艰难地说清楚筒子楼的位置，早已体力耗尽的池小池争起仅有一点点的力气向来处奔去。很多年后，他仍记得他跑过的那段路。夏天，柏油路散发着煤焦油的浓腥气，被带着暑气的空气一烫，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。期间掺杂着喉咙里被沙子磨出的血腥味儿。这股气息笼罩了池小池14岁的七月。后来，每当他想到这一天，这股味道就风也似的绕着他打转。一路上，他拦下了两三辆摩的，但他穿着小背心和短裤，一眼就能看出他身上没有钱。停下来的几辆，也是先问他有没有带钱。一听是和人命相关的大事，他们跑得更快。都是小本生意啊，耽搁一天就少挣一天的钱。每个人都算计得清清楚楚。池小池再次跑到筒子楼下时，楼影、朱守城都不见了踪影。地上有新鲜的车轮印，还有一滩暗红色的血和几块染了血的石头。他奔跑着去了医院，在城乡结合部只有一个小医院，因此楼影的目的地也只有一个。池小池扑入简陋的急诊大楼，他问咨询处的护士， 刚刚送进来的病人在哪个手术室？ 护士抬起头来， 刚刚半个小时里拉进来了4个病人，你说的是哪个？ 楼影。 别说名字，4个都还没做详细登记呢。 说着，护士把登记的还不完全的危重情况记录簿摊开，推了推眼镜。 两个开车的，一个突发脑溢血的，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，你问哪个？ 楼上掉下来的。 你是他什么人？ 我是他弟弟。 亲生的？ 亲生的。 那还好。 老护士放下登记簿，从眼镜上方看着他， 这样你爸妈好歹还有个念想。 池小池望着护士，心里眼里都是木的。他像是听懂了护士的话，却又像是没听懂。 二楼尽头右转，快点去吧，再晚几分钟就要送到太平间去了。 护士在医院待得久了，见惯了死亡，也见惯了家属得知亲人死亡时的反应。尤其是这个年纪的小孩，无非是腿软痛哭或是愤怒。但池小池的反应与他见过的任何一种都不大相同。池小池拉住从急诊室推出来的滚轮床，把床直接拦在了不算宽敞的走廊之中。他问医生， 你们要把我哥带到哪儿去？ 天气太热，他的身体得先找个地方停着，等到你父母来了再带你哥回家，行吗？ 他的手还在动啊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？ 小伙子，你看错了，是地不平，滚轮床扎在上面，难免有些颠。 池小池抓住滚轮床，极力想要向医生证明自己的眼见为实。 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你听我说，我哥真的在动，我们不去太平间，我们不去。 请节哀。 我爱什么？他还活着。 小伙子，你拦在这里会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的。 池小池不敢撒手， 他生怕自己一撒开，楼影就会被他们推到那个地方去。他抓住床脚，对床上凄然无声的人叫喊： 楼哥，楼哥，你醒醒，你跟他们说，你跟他们说，我们不去太平街。 地方小医院连镇静剂都缺货，池小池就这么保持着十足十的清醒，被两个身强力壮的保安强行掰开手指和床分离开来。露露的滚轮声重新响起时，那蒙着白被单的身体又开始抖动了。池小池被按在墙上，远远看着车子在走廊上转了个弯，不见了。 两层楼而已，怎么会呢？ 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觉得说不定自己是拦错了车，认错了人，毕竟他只是看到了被单下露出来的半只手。所以他在撒谎说自己冷静下来了后，以家属的身份跟进了太平间。确认的结果是，他真的很了解楼影。他看过那只手握笔、拿游戏机、捧碗、拿筷子、拿螺丝刀，也看到过那只手在睡着后安然摊平的样子。就像现在，他陷入了一场长梦。池小池握着那只手，沿着床边，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缓缓坐倒。看守尸体的是个老人，他远远看着，摇了摇头，旋即背过身去。池小池发现楼影的指尖很冷，指甲间泛着异样的青，就把楼影的手捧在掌心，轻轻地呵气。太平间常年不散的冷气传到他的身上时，池小池开始觉得冷了。他觉得自己身上很疼，可到底是哪里疼，他说不上来。他松开了楼影的手，紧紧扳紧了自己的肩膀，狠狠向内收紧。他的牙关咬得死紧，齿间发出断续的痛苦呻吟。老人听到响动，有些担心，走了过来。 啊，咋来？ 疼。 那爷爷带你一起看医生？ 不看医生。 池小池把脸埋在手臂里，重重吸了一口气。 爷爷，我想打个电话。 哎，好好好，给爹妈打个电话，让你一个娃娃敲到这个事情。 不，我要报警。 然而他刚被老大爷搀扶着走出太平间，就有一男一女两个派出所民警迎面走来。男的约摸40出头，女的年轻干练，短发齐耳。男警察打量了他一番，从他灰白的脸色上看出了些许端倪。 你是叫池小池吗？ 池小池同样盯着他看，木木的，不点头也不摇头。 我有事要找你们。 我们也有事需要找你了解一下。多大年纪了？ 14。 嚯，真看不出来，个头窜挺猛啊，我还以为你16、17了呢。 男警察赞许地瞄了一眼搭档，随即道： 那我们可得把程序走好，这样吧，你先给你爸妈挂个电话，跟他们说就在这里等，等你爸爸或者妈妈来了，我们再问你事情。 我有情况要反映。 池小池打断了他的话。 是朱守成。朱守成害了楼哥，他让楼哥摔下去了，他还对我。 出乎他意料的，两个警察的态度都很是平静。 这件事我们知道，我们也是来调查的。 调查什么？ 是安定路17号2楼207号住户朱守成报的警，和一起入室盗窃案有关，其他情况不能透露，等你父母来后我们再详谈吧。 池小池以为掀开被单看到楼哥的脸时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，他还是低估了人生的操蛋度。在送楼影去医院后，朱守成用医院的电话报了警，说自家进了贼， 贼叫娄隐，协助偷窃的叫池小池。池小池来他家里补习功课做题，而他因为昨天晚上熬夜写教案困得不行了，回卧室睡觉，打算等池小池做完一整套试题再给他讲解。他是被外头稀稀嗦嗦的说话声吵醒的。他说他起先以为池小池是在自言自语，但他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才发现了不对劲。他家客厅里多了另外一个人。